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哎，我们来说说停车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在北京停车真的是一件非常，也不能说叫特别愉悦吧，起码很方便，在交钱方面很方便。 哎， 是不是？ 哎，不用跟别人费口舌。 哎，而且也不存在很多的纠纷。因为在很多年前，大家在路边停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明明3点半来的， 嗯， 结果当我结账的时候他非说我是3点1刻就来了， 嗯， 那其实我没有，嗯，但是呢你当时也没留下证据，就容易出现很多扯皮的空间。 我就吃个饭10块行吧。 对，哎，对，还有很多可商量的。 哎，对对， 是不是 可议价嘛， 这商量不商量呢，你就会觉得不是太公平。 嗯， 同样我和王维在这儿都停了一天，嗯，王维跟这个停车的人关系比较好，20包天了。 真的是， 我这是按小时算，1小时8块， 嗯， 停到晚上我就吐血了。 你跟人说我不要发票啊？ 哎，没有发票也是这个价。 哦， 是不是？ 嗯， 所以就是现在都是电子收费。 嗯， 我觉得你也说不上跟谁聊， 是 对吧？您能愿意停您就停， 嗯， 愿意出这钱您就停， 是 没问题，非常好。 嗯， 是吧？ 嗯，那咱们就来说说停车的事儿啊。 嗯， 家住丰台的市民反映，路边的停车位长期被占，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公共停车位啊，大都被无牌车、二手车占着，成了二手车经营场所了。居民啊，想找一个车位难。你听前面这个，你就知道在什么附近了 啊，花香那儿吗？ 哎，对对对， 啊， 近日，丰台区红叶星源小区的居民发现，在北京旧车市场附近的怡康路和康新路上，路侧电子收费停车位长期被二手车占用了，造成周边居民停车难。 嗯， 而二手车呢，由于没有车牌子，电子计费系统它没法计费识别呀， 嗯， 所以停车等于零成本。 哎，要不说人家这个 聪明， 有一部分人就先富起来了。是不是 钻空子？ 咱俩这导向是不是不太对啊？ 是是是。 哎，但是我觉得这说明啊，咱们的电子收费系统， 嗯， 还有待完善的地方。 嗯嗯， 就比如说像这些没有牌，哎，我不知道那种临牌， 嗯， 能不能收着，嗯？ 当然可以啊， 能收得着， 也是可以的 啊，也能拍得着。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像临时牌照，嗯，就是你上路的时候，前挡风玻璃要贴在什么位置，后挡风玻璃它是固定的， 哦， 有要求的 啊， 哦，你不能说我就往那儿一放，代表我有就行，不可以 哦。 既然是临时牌照，它也起到是牌照的作用。 对对对啊， 嗯 哦，所以人家二手车贩子在这方面是 不要加贩子 啊，请二手车商，人家其实是在这个节约成本方面动过一定的脑筋。 哎 哎，但是那好多人说你这是我们居民附近本身停车位就难， 嗯， 这话咱分两头说， 嗯， 他钻这个空子确实是 不对 不对，嗯，应该把这部分钱呀， 嗯， 我们的执法部门过去让他停多长时间把这钱补上， 嗯， 但是公共车位， 嗯， 本来就是你能停我也能停， 嗯， 不存在说居民优先或者说是其他人就不优先， 嗯， 对吧？因为人家原来这儿画的就是所谓的公共停车位， 嗯， 那谁能抢着， 嗯， 谁愿意花这钱那就是谁的， 哎，是是， 对吧？ 是是， 所以这个就是他差在没有按量交钱，但是人家说我就每天起早贪黑我就想占这车位，人家也不容易，是不是？ 那没问题啊， 啊， 现在有人脸识别啊。 哦， 你把车提前放这儿了，牌子没有， 啊， 可以啊， 啊，人脸交钱， 对，识别， 哎， 开车过来这人没问题， 哎，而且一识别，咱们那个花香那里头应该每个商户都有资料， 对吧？ 一看是谁们家的，马上就能找着。 哎， 我觉得下一步咱们是不是你看，马上这个咱们的那个电动车现在 对， 超标的都不让开了， 对对对， 然后新的全部最近上牌在扎堆嘛， 是 吧？ 是 是 是， 大家那个排队啊， 11月1号开始。 我那天看见是在哪儿，呼家楼那个桥底下， 嗯，对， 我说排了那么多人，我说这干嘛呢？然后边上写了一个什么临时什么牌照申请， 是是是 什么在那儿排， 嗯， 哎，我就说咱们现在的这个以后的摄像头， 嗯， 像电动自行车就这种车， 嗯， 哎，能不能也拍？ 很有可能啊， 是不是？ 当然很有可能啊。你想，电动自行车现在啊，限制它的速度啊，它的功率啊， 嗯， 等等， 嗯，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行车的安全。 哎， 包括你看，我这两天骑自行车，我就发现有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 嗯， 真的人穿那个棉服的都有了 啊。对， 当时我脑子里第一印象， 嗯， 兄弟，你这车太快 啊，哦，那是， 啊，这快的你都开始穿棉服了。 这以后通过这些那个车上的装备也能看出来这个车改没改过。 你看 是不是？ 你 要是只能开25，你那个其实有一个普通的薄一点的就够了， 对吧？ 你看一上棉的，这绝对超标，是不是？而且这两天电视上，包括咱们媒体，好多都在说礼让斑马线， 嗯，对 对吧？然后咱们也现在加强整治， 是 对于汽车方面的整治，我觉得现在力度非常大。 嗯， 前两天我看那个电视上采访，说抓着一司机， 嗯， 说原来不礼让啊，顶多批评教育， 嗯， 说现在可真罚呀， 是是 说明执法力度加大。反过来人那司机又说一句话，说你管我们，当然应该啊，我们应该礼让行人，但是有很多那个电动自行车啥的，是不是逆行的、闯红灯的，也不礼让行人的，这些是不是也该管管？是不是？我觉得以后摄像头多了以后应该就是加一个功能了， 哎，放心吧，就 是 时间的问题， 是不是？哎，都也让他们规范起来， 哎， 主要还是为了他们安全。 既然他们这些车都上牌子了，肯定啊 啊， 都实名的嘛， 对对对， 跑不了 啊。嗯， 在四川，民警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辆车呀，驾驶室左侧没车门，主驾驶室处于全通透的状态。民警当即示意，哎，这辆车靠边停。在车辆的后座发现了消失的车门。车主表示自己的车门坏了，现在是去给别人修车，想着需要维修的车辆距离不远，没想到刚开出来300米就发现了。 嗯， 那我公安人员，那最终呢，这个男子被罚了100块钱。 哎，为什么没有车门不去上路？不影响开呀？ 是不影响开呀，你得开多慢呀， 啊， 对吧？那车门都没有，你但凡说行，我上主路30公里时速， 啊， 那可能可以忍 啊。 但凡开到50-60，你那车里头 啊 风生水起，我跟你说， 哎，是不是也会存在它那个一些空气动力学的原理？ 对呀，啊，风生水起嘛， 就是， 不安全， 你整个那个车就晃的会比较厉害， 啊，一定是这样， 是吧？ 不光是这个，同样好像还是在四川， 我 这两天看的另外一则信息就是，有一老哥也一样开着一个，然后开着这车呢，就发现，车灯啊什么这那都没有， 都没有， 哎，都没有， 都没有。 但是人家自己也聪明 啊， 专门弄俩矿泉水瓶子 啊， 一个呢挂在后屁股的左边，一个挂在后屁股的右边。 哦哦， 哎， 是 就 当车灯， 当左右灯啊。 哦， 当你说我左转，蹬左边这个 啊，他就晃 左边这个就晃，要右转就蹬右边这个。后来我公安人员也把他拦下来 啊， 说这你这。这车都不是全虚全眼，你都往外开，多不安全 啊！ 说我也知道，但是我临时的，就放了俩这个 啊， 矿泉水瓶子。 啊， 你看我这个要左转就这个了，你要就右转就那个， 说明人家还是有安全意识。 什么呀？ 而且那个动手能力强。 是什么呀？ 还有说明人这个朋友啊，这个手眼协调能力好，是不是？让你一边这个把着方向盘，一边这手蹬着，还能让它规律的晃，你也做不到，是不是？说明这位朋友从那个咱们的交管局出来以后，可以去练练什么架子鼓什么的。说明这个有天分呀， 哎呦呦呦， 左右手能协调， 哎呦呦呦， 适合学个乐器， 哎呦呦呦， 是不是？ 那他就是某首歌唱的那个 什么 啊？左手画圈，右手画三角 啊？啊，人是什么？左手画龙，右手画彩虹，什么画三角？ 今日啊，在陕西，一个驾驶员呢，在城区长时间开远光灯，被交警拦下了。交警呢，向他提出了两个处罚的选择：一是盯着远光灯看1分钟， 哦， 另一个呢是记1分罚100块钱。男子选择了看灯1分钟， 哦， 称灯光很刺眼呢。交警就说了， 不是以处罚为目的、嗯、而是要教育为主。 哎，王维盯过这种远光一分钟 没有？ 没有盯过， 没有， 盯一会儿都受不了、 嗯、那当然了， 更别说盯一分钟了啊！ 你想现在的灯可比以前的灯猛多了，以前灯咱们所谓的叫卤素大灯、 啊、还有什么后来变成氙灯 啊后来变成氙灯，然后现在又提升到叫 LED 大灯、 啊、对， 那亮 度寿命更好， 那当然了、 啊、 但是成本都高了 啊， 那亮度可比以前的所谓的卤素大灯要亮很多、 啊、是吗？ 那当然了、 哦、 你说我就盯着这灯我看一分钟 啊， 我 致盲了有可能，是不是 一分钟以后真是你就知道眼冒金星是什么意思、啊、 可能再也就看不见了，是不是？ 那倒不会， 反正远光灯确实挺讨厌的， 是是 是, 是 吧，大家那个也学习学习，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交规大家时不时就得再温习一下， 嗯， 好多人可能考完驾照以后对于交规就忘得差不多了， 嗯， 真正上路了以后一旦出问题了或者被我公安人员拦下来了、嗯、罚你，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罚你， 是 很多时候 是，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是是 是， 是 不是？还有很简单的事故，其实两个人如果有一定的交通知识的话、 嗯、 马上就快速处理，车就挪开了， 对， 非说这事儿不赖我， 嗯， 把警察叫来再做事故认定，这其实都是耽误公共资源和浪费时间的事， 是 是 没事儿多学学交规啊， 是是是是。在河南的郑州，一辆摩托机车在夜间，哎呀，这个自行开启了无人驾驶的模式， 哦， 多可怕、 哦、 这个摩托车启动后啊，灵活地避过了一旁停着的轿车，冲上了马路。对此车主回应说，是因为车子呀清洗之后啊没擦干， 哦， 这个继电器模块啊造成的，这车自己就走了， 连电了， 哎，自己就走了。 哎，王老师这么多年的汽车生涯， 嗯， 遇见过嘉宾给您讲过类似的事吗？自己走了 没有？ 是不是 没有？ 现在说自动驾驶，好多人都说还不放心呢。这摩托的自动驾驶，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但是还是挺可怕的， 哦、 真的挺可怕的、哦。你想，就是像咱们知道的摩托，就是这机动车， 嗯， 就是我知道的。第一，现在驾校学摩托的特别多 啊！对，哎，对， 哦，那真是排队。 对， 而且你一想啊，可能都是男士，不是女士学的也特别 多， 多 多多， 这是一个 啊。 然后另外，人家也说了，说你学两轮跟学三轮不一样 啊，跨子就是。 哎，对对对， 啊、 两轮三轮不一样，也就是说，我学了三轮 啊。 可以涵盖两轮， 对、 我学两轮，说哎，我拿本了啊，我骑三轮， 对， 这个算 转不过来， 哎，对， 胯子可以转那个， 可以 那个转不了 胯。而且再其次，说如果要是说哎，你正常的学习摩托，学完了以后进行了最后的考试，合格了，发你这证了 啊， 你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骑摩托 哦。 学校说了，来，我们现在有一个短期快速那个 温习班， 哎，对、 啊， 你来了以后，我们再让你重温一下， 啊、 因为很有可能。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说哎，我骑小踏板儿 啊，对对对， 对吧，突然之间我买了一大机车， 哦， 大机车 重量不一样， 那当然了， 差太远了， 你就得重温一下 啊、 我们驾校可以拿相应的这么大个摩托让你在我们这儿再练练、 哦、真的呀， 哎，这可全了、 哎、你说他们教不教那个，我看好多朋友 嗯， 确实像你说的这两年买摩托的人特别多、 嗯、多， 因为这个牌子也相对紧俏啊、 嗯、 就是好多人有时候把它当做一种投资， 嗯， 人家比如说买了一个京 A 的牌子，咱们好多钱，人现在就又涨了、 嗯、 是不是，好多人是这样想、 嗯、 还有一部分朋友因为可能就在区县 嗯 那个工作啊什么的、嗯、 是是是， 人家买一个摩托相对也比较便宜， 是的是的， 上个京 B 的牌子就可以了， 是 但是我看过他们网上有好多那个视频，就说这车倒了， 嗯， 怎么往起扶， 嗯， 我看见好多那种真是膀大腰圆的大汉啊、 嗯、 扶那车就扶不起来。 嗯， 妈呀，你说驾校是不是应该把这部分也教一下， 这些在你学摩托的时候都教你。 都教啊。 都教。 啊。 都教。就比如说、啊、等灯的时候 啊， 你如何控制这车。 哦哦哦， 你不能说像骑自行车似的，对吧， 啊，脚支 一下。我歪着脚支着、 啊、对对对对， 你直不动。 啊，对对对。 所以他教你。包括你比如说遇到比如说胳膊肘弯啊、上坡啊等等，他全教 啊、 包括像咱们学开车的时候所谓的单边双边 啊、 都学 哦，全学。 那当然，你骑胯子、单边、双边都有啊。 哦，对对对 对 对， 这全有，你放心吧， 哦、 一点问题都没有。 哦，所以这人家扶车确实有技巧， 有技巧。 你是不是增驾？你还没增驾摩托这件事儿？ 当初说增过、 啊， 当时说那不是台里配备摩托嘛，让我去学去 啊， 被我拒绝了， 因为你觉得有点危险， 太危险， 太危险， 太危险。 为什么这么认定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那个邻居弄了一个。本田的大摩托、那本田大摩托都是属于后面带靠背的， 哦哦，那么 两边吹暖风的，好高级的那大车， 我的 天哪，真的，坐在后纯皮的，坐在后边、靠在后边的那个，哎， 陆地巡洋舰， 小皮沙发似的、 啊、 扣着，哎呀，可舒服了，前面你还能听卡带， 哦，哎呦， 收音机， 妈呀， 本田大摩托， 那人家这个车主很有钱呀、啊 哎， 这摩托当时买个汽车都富裕， 哎，真的，小时候我坐那，我觉得哇，太洋气了， 啊、 太洋气了。但是真害怕， 真害怕是。 我坐在后边，比如说拐弯的时候 啊， 他一定身子是侧倾 啊，对对对， 啊，真害怕， 真的吗？ 真 的，从小胆儿这么小呀？ 因为你坐摩托是没有安全带的 啊，对， 对吧？ 啊， 你但凡说好了，我现在胡同拐弯啊， 嗯， 就算以40公里时速，他拐弯，你的身子是倾斜的， 啊、 你没有安全带、 啊， 你就自然不自然的身子往起挺 啊。 你就较劲 哦， 那你较劲，骑摩托的人就哎呦，喝个马呢、 啊、 你在后边 啊， 太危险 啊！ 而且就这隔壁邻居，你别看他骑这么大的摩托特萨 啊， 真的，隔个半年几个月我就看，嚯、哦，腿这儿蹭的呀， 骨折了 没有？摔的呀， 哦， 真的触目惊心。 哎，确实，因为好多人喜欢骑摩托，我觉得。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的那个速度的飙升感和你开车不在一个量级上，比如说咱们开汽车啊，你其实大家跑高速你跑到120，就是按限速比如说跑120，你也不觉得特别快，你在车里头啊你就觉得哎正常，但是你要是骑一个没有框那种摩托，或者说原来的那种私自改装那种小电动车，你骑到60左右的时候，你真的就觉得特快，就是你那个肾上腺素的分泌感是明显不一样的。因为我不会骑摩托啊，就是我原来是骑过朋友的那个，当然这个车现在已经报废了啊，人不让你骑了，改装的那个电动的车，他那个能跑到60多，当然那个小电车也比一般的电车就要沉很多了啊。你骑起来以后到60左右，你就真的就像那个相声里说，我的天哪，太刺激了，飙车了，哎，就是那个感觉。但是你回头你想，你如果开汽车你开到60，你没有任何感觉，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速度，是吧？那个四环还80呢，限速60，有时没准还滴滴你呢，你就不觉得。但是开这个开到60，或者是摩托能开得更快，你那个兴奋感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有的人是需要这些东西带给他刺激的，比如说飙车，他觉得特别特别的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好多人骑摩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寻求一定的刺激。但是确实像你说的，太不安全，是不是？我们周围那些还是骑那种大哈雷的那种，那种大家都知道，不是追求速度的，是追求那范儿的，是吧？哎，隔个2-3年，像王威说的，不是腿蹭了，这都是轻的，轻的一般他们也不暴露，因为他们那个一条皮裤一年四季是那个也磨不了什么。哎，但是隔三差五你就能看见他们那个车队里头一压，就是那个车倒了以后，车摔在身上，腿直接就压碎了，粉碎性骨折的，很多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还是注意安全， 对、 啊、 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啊。 这一次是我自己为自己下的决定，很小心你说慢慢来，别怕来不及，如果我还有一点点不安或者迟疑，我不会对你的反应那么好奇。落叶啊，其实也很不愿意，其实也不想回忆，谁没等到错过了流星，我们啊交集在这意外的假期，一定哪里见面

这是第四次考科目三了，心理压力特别大。 嗯， 参加考试之前就感觉哎呦身体不太舒服。 哦， 但是没有跟家人和考场工作人员告知这事 儿。哎呀，就是有的人就是面对压力的这个疏解的方式，确实是不太行。 是、嗯、 是不 是, 是？王维怎么疏解压力？平时 睡 觉， 睡觉不行 啊，睡觉不行，健身， 跑步。 跑步， 哎，就使劲跑啊，跑一钟头， 哦，这就疏解压力了。 再洗个澡， 哦， 哎呀，就当没发生似的。 哎，我今儿，看有一个外国朋友写康熙的一本书， 嗯、 他说写这个康熙，当然说康熙皇帝是他当时觉得全世界范围内和他同时期的， 嗯、 包括现在就是很多的那个古代帝王啊， 嗯、 他都觉得康熙是第一梯队的，文治武功各方面都非常厉害， 嗯、 而且说他这个人非常好学， 嗯、 说康熙当时怎么疏解压力， 嗯、 大家知道咱们现在有一个国宝级的工艺叫珐琅彩，是吧？咱们做各种瓷器上， 嗯、 这珐琅彩其实是欧洲的工艺。 嗯， 珐琅彩呢，最早是用在铜器上的。 嗯， 康熙看见过这种工艺以后呢，觉得就跟当时的瓷器的工匠就商量啊，说这东西能不能咱们用在瓷器上啊？嗯，工匠呢想了想，工匠说应该是行，就给他讲这个科学道理啊，说比如说那个烧结温度是多少，咱们的烧结温度是多少，因为他那釉不能化了， 嗯， 主要的那个成色物质是什么，就跟他聊这些东西，哎，最后经过了反复的试验，试验出了咱们现在国宝级的珐琅彩的这个工艺啊。后来那个工匠就说康熙没事就喜欢跟这些做瓷器的工匠聊天，说这是康熙非常好的一种解压的方式，就是而且他特喜欢问人家秘方，就是因为每个工匠你想做出独特的工艺什么的，他都有自己的所谓的那种我得有偷手， 对对， 同行之间你问人家肯定不告诉你，对吧？但是康熙问呢，工匠知无不言，说为什么？说因为他知道康熙就是想了解了解， 嗯， 康熙也不会说转脸从王维这儿问完，告诉孙涛说：“哎，这东西这么做的啊，你那个。”二呢，而且他觉得康熙呢，纯了解这东西绝不会外传，而且皇帝跟你聊天，你也不敢不说， 哎， 所以他们都是知无不言。所以康熙他唯一的解压，也不说唯一的解压，很重要的一个解压方式就是跟这些手工艺的工匠们聊天，然后说到他儿子那儿呢，雍正是喜欢给这些工匠画图，然后呢乾隆呢是喜欢在他的那个屋子里头欣赏各种艺术品，看画啊什么，说这些是他们这祖孙三代很好的减压方式，大家也可以效仿一下， 对对对， 都看看艺术品。 是 是 还有一皇上根本就不上朝，天天做家具 啊，那明朝的做木匠、种地的都行，但是人这爷儿仨现在一谈起来，文治武功， 哎，是 不是？ 是 是，那几个呢，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务正业啊。 9月1号开始，北京、济南等28个城市推广应用驾驶证电子化。2022年将在全国全面推行，6天的时间，在济南的电子驾驶证的申领总量突破了44万。令人没想到的是，竟然有10000人申领失败了。有网友就说了：“哎，申领了2次都失败了，都说这照片不合格。”那济南市的车管所通过大数据分析，总结出了10几种因为照片不合格规定申领没成功的原因。女性啊，申领存在的问题，头发遮挡眉毛或耳朵了，过度美颜，例如将圆脸修成了瓜子儿。 警察看这证件觉得不是你的，是 那人说了，这本来我是手机的问题， 啊， 它自动就修成那样了， 啊，真的，啊。 还有穿的这个 V 字领啊，太大 啊， 或者是没袖上衣， 哦，这也不符合人家的规定。 哎，是是是， 啊， 穿高领上衣，或者是您带了一围脖， 哦， 无法露出这个 脖子， 哎，颈部 啊。 常见于呢在相册选择的这个照片，还有就是佩戴首饰，特别是较大那耳坠子 啊，耳环， 明显那大项链 啊，这些我就不明白，但是不影响识别吗？ 不可能会遮挡， 也是遮挡一部分， 哎，一些。那你想你戴那大金链子 啊， 跟手指头那么粗的， 对吧？ 这是金链子，这感觉是一个锻炼的器具，是不是？ 再来说说男性朋友的问题 啊， 光膀子，穿跨栏背心的 哦 啊，还有歪头、侧面、斜眼的，表情过于夸张 啊， 比如说大笑啊，什么发怒的 啊， 这都不行 啊， 男女都存在的问题。光线不合适， 嗯， 过度的亮或者过度的暗，造成了人像呲了 啊， 或者是看不太清了 啊。 使用他人姓名登入12123的，为自己申领电子驾照，造成了照片与本人不符 啊。 常见为比如夫妻呀、兄弟呀、亲朋好友之间 啊。 上衣的扣子解开的太多 啊， 哈， 您申领一驾照，您解那么多扣子干嘛呀？ 穿制服 啊， 常见于比如说税务人员啊、城管啊、公交司机啊等等 啊， 这些 啊， 还有上传的照片与本人的实际年龄相差太大 啊， 常见于从相册当中你就直接选的照片， 哦，选了一个我20岁的照片，其实我现在已经50了， 不行， 是不是？ 人一般呢，就是我问过就是相应的部门， 嗯， 人家说申领电子驾照，一般情况下。 嗯， 人家就是直接从你 身份 证里， 证对对对， 直接 生成 就调取过来 啊！ 哎，就你说，哎，我要自己照可以 啊， 没有问题。 对， 但是就有一些要求 啊 啊，就比如说是不是露了点耳朵啊？ 啊， 你的脑门是不是露出来了？你不能戴帽子呀？ 对对对， 包括你的灯光啊，包括亮度啊， 啊 然后包括你的背景墙一定得是白的呀， 啊、 它有很多的要求。 对。 你是不是就能够完成人家说的这个要求 啊？ 那有人说来我自拍一个， 那差点意思，差点意思， 眼睛就容易歪嘛 啊！人家觉得你是斜眼，那个驾照有一种挑衅的意味，老师是不是？ 是。 但是我相信咱们街边那些小的照相馆，马上就会推出这个服务，就是电子驾照的这个怎么拍， 嗯， 人家给你拍， 嗯， 肯定能拍的挺好、 嗯， 因为现在那些照相馆，我发现人家对于各种各样的证件照、 嗯、 怎么拍、多大尺寸、嗯，全都懂。你就去了以后，你跟人说我要拍一个，就是前两年啊， 嗯、 我要拍一个护照照片， 嗯、 就是那个不是就是申请 visa 的照片、 嗯， 人哪个国家的，人家马上都能问出你说哪个国家，好、啊，知道了，你不用说尺寸，夸夸给你弄出来以后，完全跟人家要求是一样的。我相信这个以后也是一个。 哎，但是我也问过，就是因为现在不是电子驾照跟你的那个纸质驾照是双步走的嘛、 啊？对对对， 就是这两个都是没法替代的， 啊、 都是没法替代的 啊。 但后来我就说，我说比如说，你的驾驶证是有有效期的 啊，对 对吧？ 啊， 那你有效期，那我相信你的电子版的那个 也有，它也有 它是同步的嘛， 对 对 对，对 吧、 啊？ 我说，比如说，当你的纸质驾照，你说哎，有效期已经到了，我要换新的了 啊， 那我这个电子的驾照怎么办？ 对， 是同步生成吗？ 啊， 对吧？ 啊、 后来人说不是。说你的纸质的，比如说啊，到2024年 啊， 到期了 啊， 到期以后你还要通过12123，或者是、哎，到那个现场， 到车管所那很快 就 能给你弄出来， 哎、 就 直接通过体检等等这些， 对对对， 你就把那个纸质的换了 啊， 换了的同时，你的电子驾照实际上就相当于过期了 哦， 过期之后你要跟申领新的电子驾照的方式一样， 哦、 重新在你的12123上申请 哦， 然后一样，比如说2分钟。或者是一天时间 哦， 一样重新生成 哦 啊，这是必须的、 哦， 你不可能说自动就生成没有 哦，那就说明现阶段还不行 啊。当然， 没准到您那个驾照到期的时候， 啊、 我现看现在好多朋友那驾照都是再过20年、啊、再过10几年到期， 啊、是 没准那时候、 啊、那个时候再说嘛， 没准纸质驾照那时候就没有了， 有可能 是不是？大家全部都是那个电子的那个驾照， 啊、 我觉得就挺方便的、 啊，有可能。 对吧？ 有可能， 哎、 啊， 这其实挺好的，照片别瞎拍就行了。 哎，是， 我都没想过拍照片这个事儿，因为那天我是上周咱俩说完这事儿以后， 是是是， 我不是晚上就收着了吗、 啊？ 收着了以后，我一看，我说，哎，这个照片这衣服看着特别眼熟，就是我那个换自己2代身份证的时候， 对吧？ 在派出所， 他直接从身份证上调取， 因为那件衣服一看就不是我的，是人家派出所给那配了一个黑色的那么一个衣服，像一个那帽衫还是一个什么？ 谁让你穿跨栏背心去？ 我没穿跨栏背心，但是人家那个公安民警到那儿，人就说那个你穿上这换这件衣服，因为那底儿是白的嘛，给你黑的衣服特别明显。 嗯、对， 对， 对， 对对。 然后就穿，因为我就一看我就能看见那件衣服， 嗯、 我就说这不是我衣服。但你后来一想，在人派出所照相的时候， 是是是 穿上那衣服自动就生成了，还行，是不是 挺好 啊？嗯。 在12306上，你可以直接购买空铁联运票， 嗯， 还可以购买季次定期票， 哦， 有点类似于我们俗称的月票。 嗯， 成渝和京沪线是最早开始从去年试行的，那今年呢已经拓展到了全国20多条线路。以京沪高铁为例，在屏幕上呢大家可以看到累计的这个次数吧，90天有效期内可以乘坐试行线路指定发到站和席别的列车20次，定期票呢在30天有效期内呢可以乘坐试行线路指定发到站和席别的列车60次。 嗯， 那对于经常往返固定地点的旅客来说， 嗯， 很方便。 哎，就等于是大家买月票了。 对对 对, 对， 是不是？就是您在北京工作或者在天津工作， 嗯， 住在北京或在北京工作住在天津， 哎， 这个。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是有这个需求的。 那当然了，就省得每次你老得去窗口买了吗？ 对对对，咱们有好多同事就是天津的朋友， 嗯， 人家就是周末定期回家，我就像我也是可以的， 嗯， 周末比如说周五晚上下班了， 嗯， 我找一个车我就上去了， 嗯， 上去以后我周日待2天我再回来， 嗯， 也是没问题的， 对对对， 是不是？省得你每个12306每周还得惦记着抢票， 对对 对, 对, 对， 是不 是, 是, 是, 是？ 这其实真是。非常方便，而且以后我相信咱们这个大北京大城市的这个概念可能逐步会扩大，就是它一个城市会辐射出很多个卫星城， 对 对, 对， 大家可能工作是都在这一块，或者说您那个工作不在这块，在某个卫星城住在这一块，它就更多的用这种高铁啊这种很高效的方式帮大家连通， 对， 其实你最后算起来和你比如说在海淀上班住在通州， 嗯， 或者住在亦庄， 没区别， 是吧？你那个交通成本，如果你开车的话，你还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而且你的那个油费啊，各个方面也不见得便宜。 对， 坐高铁相对又可控又快，是吧？然后它那个时间上各个方面 可保证， 都有保证。 对对， 以后大家这个城市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是是， 哎，我那天看了一个讲唐朝的城市化的问题， 嗯。 说唐朝的城市化，当时达到了20%，说这个数字一直在唐朝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达到，就是咱们国家到1980几年的时候，城市率才达到了20%多，就才追上唐朝那个时候。大家想想，就是王维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980几年的时候，咱们北京城才多大？ 小， 是不是？ 小， 那时候才是非常一点儿。到现在咱们的城市率已经达到了60%多，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能看到我们国家在飞速的发展啊。但是你想想，在那么多年前，唐朝的那个城市化达到了20%多，要不说那时候咱们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还是有道理的啊，挺有意思。 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方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啊，这个爱呀，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走，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 所有能够让你欢心，我才能放心走。 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在河北的邯郸，一个乘客乘坐出租车呀，把手机落车上了。司机发现之后啊，驾驶出租车将手机送回给乘客。司机说呀，此前双方协商好收80块钱费用，但送到之后，乘客觉得不合理，双方就起了争执。随后呢，司机报警了。司机就说，说好的费用你不给了， 对， 做好事不能让我心凉啊， 对。 做人没这样的吧， 要80客观说真不多 不多， 但是可能啊，好多朋友咱们在北京你打个车你觉得80块钱可接受是不是，但是在很多相对小一点的城市，我们班原来有一个营口的同学，营口的同学特别逗，说我们营口小，我说怎么形容你们营口小，说5块钱还成说你上车打车打出租车，没有溢价或者说是打表什么都没有，上车不管去哪儿都5块，就这5块钱一个城市就给你跑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还班还有一个磐石的朋友，说我们那儿也是，好多这种很小的城市啊，它其实打车成本没有那么高，比如你像我回到张家口，你现在就是我们传统的最原始的说的那几个区，桥东区桥西区，这是原来的最中心的市区，这两个区你就是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你打单线啊，咱就说20块钱，原来就我上学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就是基本20块钱全是你从一个点到任何一个点，几乎就都到了，我觉得邯郸的城市差不多这个规模， 对， 所以人家就觉得你无论从这个城市的哪儿给我开过来，我给你20还不够吗？是不是？你这要80，是不是狮子大开口？ 但是是这样啊，就是 您手机值多少钱？ 对呀、啊， 是不是？ 您那手机要是说才值几百块钱，那要八十是贵了，对吧？ 啊， 那你比如说现在已经水果十三了， 对 啊，最猛的卖过万，嗯、 对。啊、 您说人家要八十，你觉得特别好，我给你160。 哎，对，我觉得，而且这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哎、是是是。 人家司机师傅要这点钱，八十，肯定是人家说我，比如说那个给你送过去这些，没准我还空使回来呢。 我还放弃了一个100的活呢。 对，我觉得要八十真的一点都不多，哎、而且人家可能你说这八十怎么算出来？人家肯定是经过自己这个跑车的经验计算出来。 哎、 这真不叫狮子大开口 了。除非人家说给您还手机来了、 嗯， 你们联系的时候就没说好。 哎。 对吧？ 啊， 那没说好，我不给你钱 啊， 你别给我送来，我不要了。 哦，有这样的，谁让你给我打电话了？我都扔第三回了，是不是？怎么这么讨厌？ 同样的事儿啊，在青岛，赵先生跟妻子外出的时候，妻子手机啊不慎，掉了，被小区里的男孩捡到，并且主动交到物业了。赵先生就说了，说小朋友大概5-6岁。过去物业拿手机的时候，随手到超市买了零食、小玩具之类的。 嗯， 小孩呢都知道捡到物品要归还，这是最起码的鼓励嘛。 你看，我觉得这就是，跟刚才那形成鲜明对比， 嗯， 是不是？人家这是小朋友，没说要钱， 嗯， 但是主动给人点鼓励呢，小朋友可能觉得，哎，我这事儿做得好啊， 嗯， 做得对呀、啊 嗯， 是不是？就跟咱们好多时候说鼓励那个小朋友叫正向阳性复 对 对, 对， 就是你得让他知道我干了这个事儿以后得到的结果是好的。 嗯、 比如刚才那司机就是，人家80给你送过去，你还这那，最后闹到报警、 嗯。 那你说下次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儿，心里人家就会想一想，我惹不惹这个麻烦？ 对呀、啊， 是不是？ 对呀、啊， 但凡大家这样思考的多了，这个社会风气就不对了， 哎、 是吧？ 是这样。 所以每个人，既是有时候你也是这个事儿的参与者，有的时候也是受益者， 哎、 对吧？今天你这么对别人了，明天就有可能别人就这么对你。 哎、要换位思考， 哎， 真的要换位思考、 嗯。 就包括你比如说，咱们今天聊交通的时候，不是说到了说礼让斑马线这个问题吗？ 嗯， 就是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司机当开到斑马线的时候，然后踩刹车停，然后让行人、非机动车过。 嗯、 其实，在国外很多的国家、 啊，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啊。对， 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嗯， 包括到现在，就是礼让斑马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实我现在慢慢的发现，很多的驾驶员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 嗯、 你想，比如说，因为我不常开车，我也会经常走斑马线。 对。 我有的时候像以前，我一走到那儿，我都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啊，真是 随时准备开始， 随时准备飞起来， 哎、不是，我就快步啊，就得过呀。 啊、 但是现在一走到这儿，车主动停 啊， 就让你觉得哎，心里踏实 了啊， 就特别舒服 啊。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驾驶员觉得不理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觉得就是警察管、 嗯。 机动车， 嗯， 管得严， 对， 这是有目共睹的， 对。 但是同样管非机动车、 啊、 或者行人、 啊， 没有管机动车那么严， 真是。 他觉得同样是走在公路上， 对， 这个是不公平。 绿灯我让他了，行人红灯的时候该我走了，他们还过，我永远走不了，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这还是这个将心比心的事儿、啊。 哎，就好多时候咱们老说一句话叫屁股决定脑袋。当大家开车的时候、 嗯、 大家觉得行人怎么这么不规范、 嗯、 当你是行人的时候你就老觉得开车的怎么这么不规范， 对对对对， 一点都不懂得礼让， 是是，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要形成大家的一个共识、 嗯、 一是靠我们宣传、 嗯、 道德上大家逐步的提高、 嗯、 还有任何一个法律法规、 嗯、 一个习惯想要形成、嗯、可能跟咱们执法力度在先期执法力度很大很严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对吧？ 是需要时间的，让大家慢慢消化的。 嗯， 那你想，我都记得，我当初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得到现在咱们的那个大望路那儿 哦， 坐 大北窑。 哎，对对，坐公共汽车312啊，322 731啊， 这、然后去广院 啊。 哎，我跟你说，就那个时候我在那儿坐公共汽车 啊， 真的噩梦。 噩梦？为什么？ 噩梦就是、 哦、几岁了？给你 哎，真的， 有从门爬的 啊， 有直接爬窗户的， 感觉自己身体不行了。 哎，这身体矫健 啊啊， 真的啊，那的太可怕了 啊！ 但是你没发现吗？大概就是好几年前吧，那个时候不都说了，好了，公共汽车大家都要排队 啊，对， 都要按秩序 啊， 永远不会出现呜一堆人去挤公，没有了 啊。 你看现在到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 现在是因为给你隔起来了， 不，但是也是一种习惯嘛， 啊、对, 对吧？ 对对对啊、 哎，所以我就相信，在未来不久的时候，大家礼让斑马线也会养成一种习惯。 对对对，得鼓励大家，那个只要有好的行为了， 嗯、 我们多表扬，是不是？那个差的行为呢，我们也该曝光曝光，所以也让大家那个。多方面的都了解自己，其实我们跟好多所谓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哪儿？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在这些好的文明的习惯。 嗯、 但是大家也别觉得他们就先天就是这样的， 嗯、 大家努力找一些什么纪录片或者书看一看、 嗯， 你会发现他们在刚实行这些东西的时候， 也这么来的， 哎，比咱们现在的素质差多了， 是 还不如咱们的， 是 但是罚的可更狠，是不 是, 是, 是？ 哎，我觉得大家了解了解就知道，这是需要一个过程。大家都形成了一种默契以后、 嗯、 你会发现路还是这条路、 嗯、 好走的就更多了 是, 是不是、嗯、 好了，今天的大城小事周末版就是这样，我是王维， 我是孙道， 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北京我爱你北京。 身上的面容，多少颗心曾为你追随一生，是你浓烈的真情，宽广的心胸，让全世界记住了你的大名。掠过人海的涌动，城市的牵引，